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。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在记者节这天，一大早，叶梦薇收到了王建军的短信。梦薇，是否有幸陪你过节？请你晚餐可好？叶梦薇不但没有欢喜，反而有些惆怅。她多么希望这样一条短信是江淮案发的。她毫不犹豫地回绝了。今天有任务，抱歉，谢谢你的诚意。王建军不是叶梦薇的兴奋点和关注点。至少目前不是。上午，叶梦薇在电脑前写稿子，一位帅帅的小服务生捧着一大抱玫瑰花走了进来。他看着手里的卡片，问： 请问哪位是叶梦薇小姐？ 叶梦薇抬起头，满脸惊讶的表情，对着服务生挥了挥手。看着这一大抱娇艳的粉红玫瑰，他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便问服务生是谁送的。小服务生说： 哦，对不起叶小姐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负责把花送到，上面没留名字，可能是送您花的人想保密，给您一个惊喜吧。 到底是什么人送的呢？记者节为什么要送玫瑰花，而且还弄得这么神秘兮兮的？叶梦薇接过花，礼貌地说声谢谢，喜笑颜开地抱着花贪婪地嗅了一阵，连连说好香，再把花放在桌上，她的心情一下子好像花儿一样开放起来。尽管不知道这送花的人究竟是谁，叶梦薇是有好奇的，他非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送的花，可是他觉得应该不会是江淮案，因为这绝不是他的做派，而且送花到办公室这个举动似乎有些幼稚。那么既然不是他，是谁也就无关紧要了。叶梦薇觉得有时候自己还是蛮有人缘的。有一年潇湘市遭遇大洪灾，他的任务是守在市防汛抗洪指挥部做报道，当时有好几波记者在，都是和他差不多大的女记者，而他并不是其中最漂亮的，可偏就有一位防汛办的秘书单单对他出奇的好，每天给他准备茶水，为他留早餐，中午有空就让他在自己的躺椅上休息。那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，叶梦薇每天早晨6点多钟就要起床赶到市防汛抗洪指挥部，整个白天她至少要写3条新闻稿，分别给早间新闻、午间新闻和新闻联播提供， 而且不只是写好稿子就行了，还要三次赶回台里自己把片子编出来。到了晚上，领导们通常要聚在一起开会，汇集各地的汛情，商量对策。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一开就开到凌晨一两点，情况危急的时候甚至会通宵。那两个月，叶梦薇足足瘦了10斤。如此高强度的脑力和体力双重损耗，使得她的睡眠此后成了大问题。年纪轻轻的，动不动就会失眠。叶梦薇知道这位秘书对她格外好，而且那种好是不求任何回报的。她感觉得到，便心安理得地承受了。她并不清楚为什么秘书要对她这么好，也许因为她长得像她的初恋情人，也许是她特别喜欢她这种类型的女人。叶梦薇真的不知道，也觉得没有必要知道。有一次，秘书跟叶梦薇开玩笑说：“ 薇薇啊，我以后可不能对你太好了，我的同事现在都笑话我了，他们说我对我老婆都没有这么好。” 叶梦薇也笑，开玩笑说：“ 好啊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阶级敌人，必须刀枪相见。” 他双掌合拢，做了一个用刀砍的手势。秘书哈哈地大笑起来，可后来他对他依然如故。直到一个月后抗洪胜利，电视台的记者撤离，再后来那个秘书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偶然还是会给叶梦薇打电话，但仅仅是偶然，仅仅是打电话，连见面都没有。叶梦薇在潇湘市很亲密的朋友并不多，除了林兰玉就是严雨杰，但送花的肯定不会是严雨杰，他是个直炮筒子，送玫瑰花的花很可能是他自己亲自送过来，或者他会提前打电话告诉叶梦薇，让他注意查收。也许是那些普通朋友当中哪一个心血来潮送的，如果是，他们迟早会告诉叶梦薇的。对了，或者就是王建军送的。唉，算了，叶梦薇不想再为这件事情去费脑筋了。林兰玉唱着歌走进办公室，一眼看到叶梦薇桌上的花，夸张地大叫着说：“ 哇塞，叶梦薇小姐有艳遇了，怎么不告诉我们呢？” 这时一位正埋头写稿的男同事突然抬头问：“ 哎，哪位好心人告诉我，辣椒的椒字怎么写啊？” 林兰玉随口答道：“ 你的叔叔是木头。” 那个同事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，笑着骂林兰玉：“ 哎呀，你这只小辣椒啊，太厉害了。” 林兰玉哈哈大笑着走过来，扶在叶梦薇的桌子旁，继续说：“ 哎，美女，跟我交代一下你的艳遇吧。” 叶梦薇也在笑，她简直要为林兰玉的快速反应和幽默机智大声叫好了，但她只是笑了笑，边打字边头都不抬地说：“ 什么艳遇啊，我才没你那么好的运气呢。嘿，大美女，你的感冒好了？这段时间你好像很容易感冒啊，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。”“ 哎，只是个小感冒嘛，早就好了。” 林兰玉不以为然地答，然后压低了声音悄悄地问：“ 嘿，你知不知道这花是谁送的？” 叶梦薇摇摇头，继续打字。林兰玉有些不甘，再问：“ 你不想知道是谁送的吗？” 叶梦薇停下来，狐疑地望着他：“ 难道是你送的？我说，你没感冒发热吧？” 林兰玉得意地笑：“是杨林飞送的，他说今天是记者节， 要给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送花，我就说了你的名字。我自己的那一份是直接送到我闺房里的。 叶梦薇大笑， 有没有搞错呀？就算要送花给我，也应该不是送玫瑰花呀，玫瑰花怎么能乱送呢？真是。 他一边笑一边想，幸亏自己没有自作多情，否则就闹笑话了。 林兰玉说，哎，你的生活太平淡了，我们是想给你制造一点惊喜嘛。 叶梦薇假装叹息， 哎，你们就不怕我心理素质不好，认为你们这样是在讽刺我或者怜悯我吗？ 他故意夸张地强调你们两个字。林兰玉拉长了声音说， 怎么会呀？哎，我说你就别再好心当成绿干肺了。 他压低声音凑到叶梦薇的耳边说， 哎，恭喜我吧，我爸爸妈妈也接受杨林飞了，我们快要结婚了。嗯，不过可能还要过一个月，我们现在正在装修新房子呢。 叶梦薇睁大眼睛，喜笑颜开地看着林兰玉，也低声说， 恭喜恭喜啊。 陈珊珊恰好也在这个时候走进办公室，她用余光扫了一眼玫瑰花，什么也没说，径直在自己的办公桌坐下。整个气氛立刻压抑起来，不少记者纷纷借故离开，有的说要去编片子，有的说要前期采访，只剩下叶梦薇依然淡定地写稿子。陈珊珊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一会儿，她怀疑这玫瑰花是江淮岸送的，但仅仅是怀疑，因为堂堂副市长给年轻女孩子送玫瑰花肯定不妥，可能性不是太大。但叶梦薇有玫瑰，而她自己没有，感觉上又输了，真是咽不下这口气。究竟是什么人送的？陈珊珊到底忍不住好奇心，慢慢走到叶梦薇身边，刻意深深嗅了一下玫瑰香，假装轻描淡写地问， 好香的玫瑰啊，男朋友送的吧？ 叶梦薇先是哦了一声表示回应，然后也轻描淡写地答， 哦，没有没有，是闺蜜送的。 她非常机智地不直接说林兰玉。到底不是男人送的，陈珊珊总算是好过了一些，因为她自己就没有收到男人的礼物，包括谢悠远。谢悠远没完没了的烦。这个叶梦薇，陈珊珊对她还真是有点羡慕嫉妒恨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她本来想要寻找机会整一整叶梦薇，奈何他自己和谢悠远绯闻败露，自身难保，也就无暇兴风作浪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。 到了下午四点，叶梦薇终于等到了一件他认为最好的礼物，那是江淮岸的一条短信。薇薇，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时间，我陪你过节，一起晚餐。叶梦薇本来在三点钟答应跟严雨杰一起逛街，然后严雨杰要请他吃饭，不过他的答应是有余地的，他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我们就一起逛街。接到江淮岸的短信之后，他立刻给严雨杰打电话， 丫头，谢谢你一片好心陪我过节，不过特殊情况发生了，不能跟你一起逛街啦。 什么特殊情况啊？那么重要吗？ 当然重要， 不然我怎么忍心在你面前失约呢？ 哎呀，看来你不打算告诉我是什么事儿了。算了算了，不管你是个工作狂也好，不管你是重色轻友抛弃我也好，反正我的心意已经到了啊。 好丫头，真懂事儿。那下次请你吃饭表示答谢。 哼哼，我估计你是要跟哪个帅哥约会了，春梦了无痕呐。 不等叶梦薇反应过来，严雨洁坏笑着挂了电话。谢悠远特意挑了一个杨芙蓉应该不在的时间回家，他准备回家拿几套换洗衣服。到家的时间是下午4点。平常这个时间段，杨芙蓉通常是在学校给他的学生上高中数学课。谢悠远实在不想见到他的妻子，因为一见面他总是对谢悠远骂个不停，什么负心汉、没良心、陈世美，总之他那装满数学公式的脑袋能想到的为数不多的形容词、贬义词都会被他搬出来骂，而且循环往复，纠缠不休。为了确认杨芙蓉究竟在不在家，谢悠远回家前特地给家里的座机打了电话，没人接。看来家里确实是没人。虽然谢悠远和杨芙蓉是别人介绍认识的，可是公平地说，他们也曾经相爱过，有过一段美丽温馨的时光。夫妻之间开开心心，打情骂俏。可是那些美好的感觉是什么时候悄悄溜走了？女儿谢飞扬出生以后，夫妻之间唯一共同的话题就只有孩子，平时各忙各的工作，很少产生交集。谢悠远用钥匙打开家门，客厅里静悄悄的。谢悠远稍稍松了口气，这个家曾经给他带来过多少温暖呢？谢悠远记得有一次自己半夜里急性阑尾炎发作，肚子疼得腰都直不起来，杨芙蓉赶紧打了120，等救护车一到，他就和医生一起把他送进了医院。手术之后的几天，他请了假，白天夜晚衣不解带地照顾他。出院回到家里的时候，谢悠远搂着杨芙蓉深情地说，这个老婆真贤惠呀，下辈子我还找你做老婆。可是这两年，谢悠远再听别人提起贤惠这个词，就有了最新的解释，仿佛成了贬义词，说的是贤惠贤惠就是闲在家里什么也不会。看来这个世道真是有些变了味儿。卧室的门关着，谢悠远走过去，习惯性地敲了一下门，然后一扭把手，门就开了。他尴尬地发现杨芙蓉居然躺在床上。谢悠远清了清嗓子，咳嗽一声，想引起他的注意，可是他躺着一动不动。谢悠远犹豫一阵儿，再清清嗓子叫了句芙蓉，平常他都是这么叫他。现在虽然两个人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，但他仍然这么叫他，哪怕杨芙蓉跳起来指着他的鼻子大骂，他也会忍受。可是没有任何回应，杨芙蓉甚至没有翻动一下身子。谢悠远真是疑惑极了，他提高声音再叫芙蓉，杨芙蓉，依旧没有应答。他怎么会睡得这么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谢悠远了解杨芙蓉是非常警觉的，他常常抱怨睡不好觉，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会弄醒他。谢悠远忽然觉得情况不妙，他的脑袋轰地响了起来，难道他自杀了？难道他死了？